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Feeling good.Feeling good. 是千纯， 再次在中午向各位问好。 是我这边看到了，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有朋友开始积极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了哈。我觉得这个话题在今天选的尤其的合适。 哎， 周三了嘛，只要过了今天，日子都会好过一些。 一个礼拜的一个小顶峰哈。 对，不是按年计算，是按周，甚至是工作日的五天来计算。只要过了周三，后面会越来越开心。 开始是进行一个痛苦的正数，然后到了周三以后，到了一个顶峰，我们就可以进行倒数。对，也是不错的一个心情，一个转折点哈。在这样的一个转折点的时候，我们今天跟各位来一起聊一聊，就是上班一天能有多么的憔悴，这也是在微博上面曾经的一个热议。对，然后我们就到今天跟各位来一起探讨一下，确实我们都肯定遇到过哪天工作的时候可能一下所有的任务都压过来，所有的项目都过来， 对， 整个人特别的累，会很疲惫， 绝对能滔滔不绝。 对，相信在最后的结果的时候，我们一定都会觉得很有满足感。因为有些时候就反而是这种任务扎堆的时候特别检验人，做完这些事儿我们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而且能力提高了呀。 对，过来跟我们聊一聊。而目前我们看到各位的留言真的还挺有趣的，就是 有就完全是两极分化。 是，还有的人觉得我不憔悴，我觉得是乐， 怎么会累呢？ 特别好，这种心态。 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好不好？很多时候，我是觉得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就算是面临到很重的任务，也不会觉得累。那一定是跟我们最初自己的一些规划跟设想是能够契合的。这份工作，我们保有着热情跟热爱哈。 如果 最初的梦想。 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装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个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 最初的梦想其实原版呢会让人觉得充满了激情， 嗯， 然后这一个金玟岐的版本在听的时候就特别像工作了一天， 嗯， 然后甚至还加了班， 对 对，然后到晚上回到家以后就觉得有一些疲惫，一个人躲在角落里面唱的感觉， 生活充满了坎坷的感觉， 对对对对，嗯，但是我们看到各位都是非常积极的一些正能量给我们送来， 状态极佳呀。我看到 Miss 梁说了哈，哎，难道不是精神焕发为什么要憔悴呢？ 哎，哦，你看看 厉害， 哎，跟我们聊一聊你平时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状态哈，嗯，对，欢乐咖啡时光也说了，这还好啦，对，如果不挤地铁不堵车就好很多， 嗯， 对，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一天的工作的时候，因为北京城市太大了， 对，通勤很麻烦， 我们有可能就是在可能早上跟晚上的时候在路上耽误的时间有点多的时候显得会有一些疲惫， 开车都会路怒啊， 对，嗯，因为那会儿你也没啥事儿干，听听广播，对，然后找找乐子， 是， 可能也就是这个，但是它还会显得有一些枯燥，就有点像我们在跑步机上跑步的感觉， 嗯， 但真正进入到一天的这个工作状态了以后，它的节奏感是在的， 嗯，可能工作还是比较清闲的哈。 对， 哎，这边我看到樱木花道铃木这位朋友说，过了周三过得是很快，但到了周末又是周一，好沉重啊！ 你这想的， 你这没完了， 没法想了就。你看这到了12月，马上又是新的一年，你开心不开心啊？好，这边我们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岩人中。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如果变成自己的爱好，甚至是嗜好的话，真的还是挺快乐。 嗯， 嗜好岩人中。 能戒掉，不让回忆打扰，谁知越努力抗拒你越是喧闹，街道上人来人往，我手心里的空荡，以后会有谁会前来造访，在拥挤的人潮 寂寞一旦猖狂，心就立刻被丢到旷野里流浪。当世界荒凉如岛，只有你能做停靠，也难免我拉着过去不放。治不好想念你的时候，再多时光都徒劳，有谁能替代你给的怀抱？忘不掉想念你的时候，像囚禁人的监牢，我要关多久才能够释放？的人潮，寂寞一旦猖狂，心就立刻被丢到旷野里流浪。当世界荒凉如岛，只有你能做停靠，也难免我拉着过去不放。好想念你的时候，再多时光都徒劳，有谁能替代你给的怀抱？忘不掉想念你的时候，像囚禁人的监牢，我要关多久才能够释放？治不好想念你的时候，再多时光都徒劳，有谁能替代你给的怀抱？忘不掉想念你的时候，像囚禁人的监牢，我要关多久才能够释放？这是靠多久才能解掉？ 年中的一首嗜好，有人改名字，这嗜好我开始戒不掉了。 是我们刚才就说侃侃啊，真的是看着他从 January 变成了 November， 马上就要 December 了。 月份牌哥哥，明年是不是要启用一个全新的命名方式？ 是， 我们到时候来看一看哈。前面再加上一个年份的数字， 对， 给我们的这种冲击感会更强一些。好，回来以后各位也都是一天一天这样工作过来的，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分享的，就是上班一天有的时候这个憔悴的状态会不会有呢？这边有朋友就提到了。说上班一天不是手机响就是座机响，还有微信，还有企业微信 一 起响。哎，这证明您的岗位很重要嘛？是不是？很被需要，然后经常会有这些电话过来。对，就有一种到处救火的感觉。 对 对，还挺好的。会不会这样真的很累？我觉得很多时候到最后会有这么一点点的小小的神经质，在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心里会稍微紧张 一点点，一点点抵触， 甚至有些时候会幻听。 哎，想了没想？想了没想？ 真的是哈。 这边看到还有听友说了哈，满屏幕都是数字、报表、账单，哎呦，我眼睛难受，脑袋疼。可能是专门和数字打交道的朋友。 而且就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对着电脑时间长了以后吧，确实会不舒服。 是， 对，晃的人头疼，我觉得有些时候也是。 对， 而且你要一直是特别专注的盯着屏幕上的这些显示，包括这些报表，很多时候字儿又很小， 对， 然后这个脑子里面的逻辑链条又不能断的时候， 还得算呢， 这可能在对精神上来说是一种小小的疲惫哈。 这边有看到有听友说了哈，起床我就开始心累了，我做梦都在做噩梦，我比你累得更早。 这职业病嘛，我们这噩梦做的， 对， 天天梦见，怎么节目这话筒就是不出声？ 哎呀，空播了， 怎么就迟到了？ 没办法，这也是我们自己精益求精，很多时候给自己带来一种小小的压力， 是给自己要求高嘛。 有些工作可能确实出发的比较早，对不对？这边听到少帅的一首歌曲《我将在黎明出发》。 将在黎明出发，离开我温暖的家，奔向最新的朝霞，采一朵最美的花，把空气都丢进悬崖，一路高歌不害怕，做最骄傲的人吧，废话都懒得回答，我把我的梦都转到手中，仰望着天空，发誓我不会平庸，他笑我笑得轻松，他躲在井底之中，我已习惯着风，赤手去触我的梦，凌晨五点钟，我叫醒闹钟，多凛冽的风会吹散我的平庸，这道路有些空，但前方何必非要平庸不这一生，兴许叫一朵花，花盛开成一个家，家里面有一个他，陪我从寒冬到炎夏，家中放着把吉他，琴弦经过的年华，我幻想的这幅画会离我越来越近，把一遍遍说着大话，说会成为很厉害的人吧，就给自己做个梦吧，选一个方向直观去吧，我将在黎明出发，离开我温暖的家，奔向最新的朝霞，最美的花，把恐惧都丢进悬崖，一路高歌不害怕，做最骄傲的人吧，废话都懒得回答，我将在黎明出发，离开我温暖心的朝霞，采一朵最美的花，把空气都丢进悬崖，一路高歌不害怕，做最骄傲的人吧，废话都懒得回答，我将在黎明出发，离开我温暖的家，奔向最新的朝霞，采一朵最美的花，把空气都丢进悬崖，一路高歌不害怕，做最骄傲的人吧，废话都懒得回答。 少帅的一首将在黎明出发，把所有的恐惧，把所有的这些可能不愉快的想法全部都丢到悬崖，给自己一个更加之光明的设想哈。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大家留言说，这个有些时候特别的憔悴，我这边来来回回跑，这个轻松一天就上万步了， 就是 一天跑上万步不容易啊， 对， 这个体力上真的挺累的。 就是送外卖小哥， 纯纯以纯以千千 啊， 是不是？ 哦，他好像是一个护士， 小护士， 护士小姐姐， 没错， 对，这个步数差不多哈， 没错，是的啊，这我觉得是这样，反而你这个工作身体好。 嗯， 我们平时都是在电脑前面坐着， 对， 麦克风前面坐着， 是 时间太长了，一天几千步， 还得盯着电脑看 啊，就是这样的，反而不健康，老说什么职业病，你得站起来什么之类的，反而您这没事走走转转，跑跑还挺好的， 而且卫生习惯好啊，对吧？ 对， 喝水、勤洗手是吧？ 前两天的时候就去环球影城嘛，对吧？然后在那边的时候，一天走个20000多步，走完了以后就觉得自己就废 累了是吧？还得多锻炼啊。 哥，您这绝对没问题。 哎，以后上直播间你就走楼梯哈。 对， 还看到这边有听友说，上班至少说明没有被社会淘汰啊， 那当然了， 证明我不是啃老族啊，证明自己有能力啊，应该开心啊，如果因为累了而憔悴，哎，就来杯咖啡， 没错， 充充电。 刚才有朋友说今天会不会有杰伦，没问题啊，有啊，对不对？我们这边 往上爬， 对， 蜗牛， 我把就这一次的现场版，你听到那些现场的观众疯狂的喊叫，可能会更加具有氛围感。 是，而且想到这首歌，我们会想到说是瓜牛。 对，瓜牛， 瓜牛， 没错。然后，但是我把前面后面稍微剪了一剪，我们还是听周杰伦的声音吧，好不好？瓜牛，来。 该不该割 沙中中的歌，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随着轻轻的风轻轻的飘，已经的伤都不感觉疼，我要一步一步往上 很强的， 是， 然后他的演唱还是在线的， 高音也上得去那时候啊， 后边他自己真是就是高音在后边你基本寻觅不到太稳准狠的了。 嗯， 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要看到的就是每周跟各位来分享的在欧洲那边最热的五首单曲，看看有着怎样的变化。 Top 5挑娘了， 哎，七哥，哎， 全新的歌曲，而且这首是空降哦，不是一点一点像瓜牛一样爬上来的，叫做 Flowers， 来自于 RD Number 5 苏阿里巴， 前面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了。对，这首歌曲也是本周上升了一位 Elton John 跟多利巴的合作，叫做 Cold Heart， 本周 Number 4。 好坚挺， 还是他，对，因为最近也是有各种的现场演出撑场，然后专辑依旧卖得不错，所以这首 Bad Habits 作为第一首单曲依旧保持在第三位。 哦，太爱这一首了，我现在听到都会浑身起鸡皮疙瘩。 对，他为什么是冠军啊？可 太爱了，没错，我觉得应该拿冠军。Adele 你可以先休息一下啊。 Shivers 第二名，而排在第一位的依旧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Adele 这边的 Easy on Me。 而这边我们也看到说 Adele 在本周末就像在上个周末的时候 Sharon 开的现场演唱会宣传新专辑一样，他同样也会跟 TME Live 这边做一次合作，带来一次现场演出，可以期待一下。而现在听到的是 Sharon 的上周末的演出，我们听一小段。 Yeah I want it all Lipstick on my guitarFill up the engine, we can drive real far. Go dancing underneath the stars. Oh yeah, I want it all.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I wanna be that guy. I wanna kiss your eyes. I wanna drink that smile. I wanna feel like I, like my soul's on fire. I wanna stay up all day and all night. Yeah, you got me singing like ooh, I love it when you do it like that. And bend your clothes up, give me the shiver.Baby, you wanna dance till the sunlight cracks. And when they say the party's over, then we'll bring it right back. And we'll say, ooh, I love it when you do it like that. And then you're closer, give me the shivers. Baby, you wanna dance till the sunlight cracks. And when they say the party's over, then we'll bring it right back. And we'll say,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试过接吻，习惯了接上瘾，上瘾到劫去我明明是主的一生，然后剩低身份责任。而我也吃过教训，爱甜爱太过近，过近会引致我盲目窒息，死于假亢奋，长期循环着这 love song， 能如何投入你这 love song？ 怎么我未觉？心冷寒，你觉得这叫 love song， 我却时时问我 What's going on， 只得你编曲监制作曲填词 I don't love this song， Baby come back to me， 明明随着旋律奔驰，你却要逼我换一种拍子，不可以谁为红极一时，你创造的爱是一张废纸。 正午有星光，我要多插一个嘴，然后要倒回去到黄老板，因为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就特别喜欢黄老板的吉他版本，然后有人甚至说这一个节奏让他吃饭都吃得更快， 对 一勺一勺往嘴里喂哈， 是 您可嚼好了，好不好？然后这边说还是喜欢这个吉他伴奏，当初喜欢Action黄老板的歌，就是因为他的吉他是灵魂，提到吉他，因为最近有很多同事啊，包括朋友，好像都在入手一些琴跟吉他之类的。再来种个草，如果你也有同样的想法，而且又喜欢黄老板的这一个演绎的话，你看他手上抱着琴，所有的演出都会小一号。34寸的小吉他 哦，为什么 叫小马丁？ 方便携带吗？ 对，马丁它其实是整个的一个就非常知名的一个琴，音色各方面都很好。然后它这个Asheron算是带火了一把，就是他们的小尺寸34寸的琴叫小马丁，真的就是便于携带。然后大家都说音色上面不是很好，因为它面板厚啊，共鸣出不出来这么完美的声音。但是对于初学者、入门者来说是很棒的。而且如果你喜欢黄老板，拿上这么一把就显得特别的忠实。 你不要再种草了。 好不好？我刚买了尤克里里。 哦，你练完了以后，你下一步可以考虑，而且它有专门定制版，就类似于联名款。然后它上一张专辑不是叫 Divide， 是一个除号吗？然后就印着除号，其实还真的蛮酷的。就原来在那边的直播间有一把， 好嘞， 现在找一天可以过来摸一摸。好， 完了，我已经心猿意马了。 对，就先想着，好吧？我们先种个草，回来以后聊一聊工作一天到底可以有多么的累哈。 嗯，这边有听友说还行，习惯了也不憔悴。 嗯， 哇， 哎呦， 习惯了， 哎，真的是习惯了。这一种习惯对于我们来说，身体素质我觉得各方面都是心理上都已经适应了，以后带入到一定节奏，自己也就不觉得什么了。但是他既然说习惯了，肯定之前出现过这样的一个变奏， 对， 也许可能之前更清闲一些， 适应能力比较强，这个人 没错啊。 对，说这边群的信息我都弄成了免打扰，看着手机我在等，可见他平时有多忙。 也证明这个群里边到底嗡嗡嗡的，大家都回复也挺多的。以为是什么出了什么大事呢，结果最后打开一看，全都是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 伴着我的 Penny 戴佩妮给你带来的一首歌曲一个人的行李啊。完了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有一个人的留言跟我们有些时候的状态很像， 比如 松彦君说不愿意说话算吗？ 哦， 回到家以后看到孩子所有的疲惫烟消云散，很治愈，但是之前上了一天班他累到确实不想说什么话，这可能就是工作当中的沟通会比较多一些。 是的， 然后像我们是属于要打开麦克风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下节目 下了节目那一会儿真的就 可安静了， 打招呼过来都所以你当遇到有一些主持人的时候见面以后你发现他并不是很热情，不是他自己耍大牌觉得自己是个啥，但是主要还是在于他平时话说的太多了。 就很多喜剧演员他们说下了舞台其实也是一个很冷酷或者说很沉静的人， 对，所有的能量都在某一瞬间先集体释放了出来，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好，这边一会儿还看到各位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留言哈。继续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李荣浩，不将就。这很多时候确实就是我们可能在工作当中真的是不将就，不能将就，所以有些时候用力比较猛，然后这工作完一天会显得有一点点疲惫哈。来听歌。 那时候我以为爱的是生活，也算懂得什么适合什么不可，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你的追求着你的坎坷，我开的车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仿佛足够写一套错爱的春秋，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选择方式，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 圣母有星光。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来自张瑶的全新专辑《我看见月亮的时候就想起你》。张瑶我们都知道哈，就是他明天其实应该正式过生日、 哦、 这是他的生日专辑，这也是他送给自己粉丝的一首歌、嗯、我看见月亮的时候就想起你，是不是很温柔？听起来 想到的还是挺多人的、 嗯、 但是有月光照耀的地方肯定就会有他的粉丝也在想念着他哈。 是， 好，这边我们回来以后继续跟各位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工作一天有多疲惫呢、继续看到各位留言哈。 我看到这边很会享受的一位朋友，他每天下班后全组都跑到按摩医院去按摩理疗啊，因为颈椎要废掉了。 每天都去吗？ 对自己真好。 你们这个组啊，好好的反思。你们去了哪家啊？ 是 还是办了年卡之类的？人我觉得有些时候还是要学会照顾自己。当自己真的疲惫的时候，要找到一个让自己这个瞬间能够放松下来、 是 舒服下来的一个办法。 不然怎么再投入工作呀？ 对，确实有朋友也是那种下了班第一件事儿先去找个地儿揉一揉， 对， 按一按，放松一下。你发现他过了几年以后，颈椎就是比别人好， 是吧？还有蒸一蒸的各种。 对，还有 这边看到工作的状态是最好的，前期的准备工作才累人呢。 对，然后还有朋友提到说这难过有些时候不会吧，但是多听听音乐总会觉得一切好像都会变得更好。 哎，音乐是有治愈的道理啊， 一天也会更快乐，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他可能在中午这个时间段，甚至有些如果是坐在办公桌前，他更多的是处理一些就是电脑上的工作，不用太多的一些沟通的话，他也会选择要不然是自己的歌单，有些人也会打开广播， 是 对，用这种音乐的方式给自己也算是做一个耳朵上或者精神上的小小的按摩 伴随的收听嘛。 没错， 这边还有听友说了啊，我周一状态最好，我周二也还好，我周三开始每天下了班是有点憔悴。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我周一也憔悴，为什么你周一状态好？哎呀，我是每天都憔悴除了周五。 你给我听好哈、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倒计时，周末很快就到了、 啊、 哈，感觉更 happy 一些。来自刘瑞琦，你给我听好。我更喜欢这个版本，陈奕迅 原版总是觉得有一点小小怪怪的调调哈。 看看大伙儿合照，就你一个人没有笑，是我们装傻，还是你真的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我才懒得给你解药，反正你爱来这一套，为爱情折腰，难道不是你一直以来戒不掉的癖好？你在想谁，想到睡不着，你应该觉得骄傲，很多人想失恋也没有目标，只是想睡个好觉。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枯燥啊，没什么烦恼，恐怕就上道，什么深层一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接着烦恼，新的刚来到，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情调。还会有人让你睡不着，还能为某人燃烧，我亲爱的这样浪漫的煎熬，不是想要就能要。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枯燥啊，没什么烦恼，恐怕就上道，什么深层一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接着烦恼，新的刚来到，那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只是证明生活并不无聊。 为什么人类世界这

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五点半的海岸、啊，这个我估计也是 典型。我想上班是吗？ 上班的状态没调醒过来，调整过来，对，可能刚刚加完班，然后马上就好准备开始休假，直接转场就去到了一个海岸边上，然后开启自己的度假模式。但是生物钟还死死的锁在一个五点半的状态， 想慵懒又不得啊， 真的是。好，说到底就是周五有星光，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进入到第二个小时12:05，然后今天跟各位来一起分享的话题就是上班一天能有多憔悴。来，看一看。 对，我看到有听友说了哈，每天披星戴月，一天下来手机电量还剩70%以上，哇，这是反着说话。 哎， 就是说我每天忙的根本没有时间玩手机啊。 嗯嗯，不像就是 有些人， 你可能也不用微信群是吧？ 有些人在单位里没事就看手机，一天还要得充好几次电啊，不像你一天下来还剩70%。 哎呦，就因为这个手机，这平时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说，有一些工种，那可能它确实是这个不是特别的必要，其实也挺好。 嗯， 但是不要下了班以后再继续撒法子哈、啊，全都花在70%睡觉之前全给它耗干净了哈、啊。好，朋友提到说，一说到憔悴，就不得不说一说同事他精致。他其实就算忙碌的话，他也可以在工作结束的时候给自己好好精致一把。说因为工作原因， 工作结束再精致。 下班， 嗯， 这个都会洗完澡之后再回家。也证明其实一天挺累的。 嗯， 你不洗个澡，你觉得回家好像整个人都怎么样似的？ 乏得慌。对。 然后说这个同事就是单位洗完澡回家，然后再继续做一套护肤的工作， 哎呦， 非常的精致跟佩服。 是，还有些人很精致，是在上班之前呀，无论是多早起床，无论是多早的班，他都能化一套很精致的妆，穿一套很精致搭配的服装出现在你面前，这个你也是不服不行。 真的是，就有些人他这个精致打扮完了以后，我原来就有过这样的一个同事，他精致到一推门进来的时候，你都觉得旁边应该给他配几个特效闪光灯，咔咔咔， 还有好多的保镖。哎呦，不要拍，不要拍。 没错，然后我给他扔一卷什么红地毯，红地毯出去哈。 出去，出去。 You stare politely right on through some sort of window to your right. As he goes left and you stay right. Between the lines, fear and blame. You begin to wonder why you came. Where did I go wrong? I lost a friend somewhere along in the bitterness and I put out the past his defense without granting incense. Lay down a list of what is wrong, things you told him all along. Pray to God he hears you, and pray to God he hears you. 觉的时候会听的一首歌曲， 那岂不是更睡不着， 稍微带来一些治愈。对，它其实没有那么嗨了，它的钢琴当中这种摇滚的风格会带着一点点的小忧郁，而且里面唱的是 How to save life， 就如何来拯救一个人，那可能陷入的是焦虑，那可能陷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有人陷入的就是对于国足， 嗨，看到 比赛结果的有一些失望哈。 是，这儿有留言说，就说上班挺憔悴了吧？昨晚我还闲着没事看了半场国足，我真是添堵啊！ 哎， 这说明你还不够憔悴，你的憔悴是国足给的， 心里还有劲儿哈。 对， 不，昨晚那一场比赛吧，就是已经无所谓了，对于结局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大家就看一看，说最后还能踢成啥样就得了。 对， 但是呢，足球比赛就是这样，你如果只看半场的话，你很可能看到的是让你失望的那一半场。但是再看后半场，你熬下来又比较累，但是。昨天还好啊，对啊，昨天你看就踢了一个1-1哈，所以就大家就觉得说，你看早这样不就完了吗？ 是， 当然我们都不是专业的，作为球迷来说，都会有千奇百怪的一些想法，但始终对于世界杯这种事情，我们能不能进决赛圈，就是大家定的标准高了，我觉得才会有更高的一个要求。 但是我觉得男生爱足球就体现在这一点，就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但是我依然对他有信心。昨天晚上因为我在刷剧刷到凌晨2点，突然我老公那个手机响了，他就爬起来看手机，说哟，我心里面警铃大震，我说谁给你发的？ 大晚上，真是 没有国足，我定了闹铃，我起来看看比分。你看他还是很在意的。 哎呦，所有的人都是心系，就体育迷了，一定是心系，就各种自己喜欢的体育赛事，心系国足。对，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先刷一刷， 对， 就看一下到底怎么着了。哎， 几比几？ 踢个1-1，相当可以啊。然后后来再回顾到底怎么着，包括这个主教练的赛后发布会的一些话什么之类的，这些具体的我们不说了。但是就是说，对于这个我们曾经提高自己的期待，也是因为当年打进过决赛圈， 是啊， 踢过那几场比赛。当年我在上初一还是初二我忘了，全校集体看，下午的课咱不上了，打开电视。 说一件事， 对，我记得那回那场比赛看的是踢土耳其还是踢谁？哎，总之就是你想一想是多么的激动。 主帅好像是米卢是吧？ 对，米卢有这样的一个种子。如果说我们还保持着心里的是一个问号，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能进世界杯决赛圈的话，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很多人心理落差在这些年并不会那么的大。还是要求高了，但也证明了其实我们在进步，我们有过进步的迈上的一个台阶儿。所以在很多的体育赛事都是这样的，当我们看到说有国人有着这样优秀的表现的时候，心里的期望值心里就会燃起一团火。 对， 好比说在今天，其实在昨天了，对，然后各位看到的一个消息就是 F1 哦， 我们有了自己的车手，对不对？ 是的， 周冠宇现在正式成为了这个 首位 对 F1 赛车手， 没错，阿尔法罗密欧 Orlen 车队的车手，然后他的首秀会在明年的时候再进行了巴林揭幕战来完成一个比赛。我们不说成绩，我们没有办法去评估，大家基本上看之前的战绩，估计跟舒马赫的儿子是差不多的哈，都会稍微靠后一点点。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是让我们有期待了， 对不对？然后很多时候这些球迷，我们就从球我看的多吧，从这一方面来说起的话，就是大家先开始都期待说这个足球赛场上，尤其国外顶级联赛什么时候能有我们的球员？你想当时。李铁啊， 对， 李铁啊，对，包括孙继海啊之类的表现，对不对？进入到英超， 更早还有什么谢辉啊什么的， 没错。然后再之后，我们看到这边 NBA 的，从这个王治郅、巴特尔、姚明，对不对？然后再到后来一点一点的，我们又看到西甲那边吴磊的这个表现，虽然现在不在西甲，但是呢，所有的这些顶级赛事，当出现一个国人的时候，好像我们心中一直以来的一个期待被填补上了， 自豪感涌上来了。 没错，我们在看到这些比赛的时候，好像心目当中就有一个专属的存在了哈。来，对于赛车的热爱，很多男生也是绝对心中的一团火哈。 好， 想到一个电影，沈腾老师嘛，对不对？ 没错， 开着车直接飞向阳光，飞向落日， 飞驰人生， 飞驰人生当中的主题曲了，一半人生，五月天，阿信。 在某个清晨，回望我一生，我的虽认真，却微笑如真，想要唱首歌。伤口别人，最后却是我满脸泪痕。早告别青春，我成了别人，经历的时代已如此陌生。年少时的的一半人生，要当就像只风筝，如果命运是风，什么又是我的生？我的一半人生，冷暖就让我仔细过问。 程。清晨回望我一生，我的虽认真却微笑如尘，想要唱首歌去唱哭别人，最后却是我满脸泪痕。早告别青春或者别时代已如此陌生，年少时的话又不敢再认，低头在人海浮浮沉沉，我的一半人生游荡就像只风筝，如果命运是风，什么又是我的 信，然后就跟好朋友说，阿尔法罗密欧这个车，我还是最近这个刚刚认识的一个品牌啊，没错没错。然后这个确实在国内算是小众，但是它设计还是挺帅的。看很多那些电影里面你会看到，尤其是当它地点设定在意大利，比如梵蒂冈城边上那一圈，然后或者其他的。最近好像007里面，除了我们看到那些特别熟悉的阿斯顿马丁一系列的车之外，好像他们在意大利的时候出现了阿尔法罗密欧吧，好像是。然后其他的什么路虎都出现了，还是可以认识一下的。我觉得很多女生会被他的一些设计所吸引。而这一次签约中国的车手，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在上海已经落地了，要打入中国市场，再加上这边带资进组，那你肯定得选一位车手。我们可期待有未来好的表现吧。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上班一天能有多憔悴哈。这边有朋友就提到了，说我上班那是大量的脑力活动，下了班以后就啥都不想干，就想瘫在沙发上。 哎，有，这边也看到说回家可以秒睡，可以戒掉一切拖延症，赶紧收拾完赶紧睡觉。我觉得还不够特别特别憔悴，你知道当一个女生憔悴到极点的时候，躺在家里面不想起头，不想洗澡，连妆都不想卸。 是这样的，我这句话在家里听过太多了，妆都不想卸了。 替我卸个妆吧。 可是， 培养你，你知道吗？ 犹豫半天，这怎么睡好了以后我去给卸妆 是 吗？哎，挺好哈，这是一个新的技能。还有朋友提到说，这个有一次累到这脚底下都没根儿了，结果这个被一个阿姨不小心碰了一下，结果一拘脸，就差点摔了。他妈还很诧异，你至于的吗？ 哦，有，就是其实我已经是花尽全力在走路了，然后走的跌跌撞撞，但是稍微你碰一下我就倒了。但阿姨觉得你至于吗？ 哎， 大男孩哈。 阿姨您不懂啊。行，不至于，我也是被青春撞了一下腰啊。阿姨您还是年少靓丽。好，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来自莫文蔚，分分钟需要你。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 到一千岁，到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当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只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蜜到清新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好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沿道风都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蜜到清新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好空气。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蜜到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 很多人来跟我们表白的，对不对？ 哎呀，我看到了，说我就喜欢你们的节目，我就喜欢中午有星光。雷哥辛苦了，嗯，七七姐姐辛苦了， 对， 不辛苦， 我就喜欢，哎，就是喜欢听，所以再让我们也感谢各位的很多朋友都来，就是不足也不会饿肚，各位的喜欢，然后还包括在提醒我们说，再过个53天之后，9974就会迎来15岁的生日了， 得大半啊！ 真的，你看我们还是个宝宝呢，是不是？继续喜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来选了每天都要喜欢你。结果看到了阿四， 我想说为什么突然换了歌， 临阵一变， 哎呦， 男人就是这么善变啊，喜欢来自阿四。 你无人了，一朝一夕是我一个不可撤，若即若离本应是最不可舍，怎不忍心怪你对我太独特，无时无刻喜欢躲过了世界末日的灾难，明白了生命是钱金不换，躲过了大悲狂喜的极端，却躲不过对你的喜欢。遥不可得，却只面不改色，为你无人了，一朝一夕是我一顾不可撤，若即若离本应是最不可舍，怎不忍心怪你对我

早该吹打泡沫，一触就破，就像你伤的心不是沉默，也不是谁的错，谎言再多，其余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 继续跟各位来聊这样一个话题，工作一天能有多累哈？刚才看到有朋友提到坐车坐过站的呀， 哎呀，我也看到这一条，哎， 是是， 我觉得真的好心疼，坐公交车、坐地铁就睡着了，而且坐过站，就是因为工作太累了，就本来可能想打个盹或者想眨一下眼睛，突然不知不觉的自己不受控制就陷入了沉睡。 下班坐过站了还好，上班坐过站是最头疼的。 完，还得扣钱。 不就是那会儿那个上特别早的电影院上班的时候，就是大早上起来坐首班的地铁，然后幸好是环线，然后当时就真是太困了，睡着了，睡着了以后等再睁眼的时候，气鼓鼓的扭头往回再坐两站，结果到最后还是。还好人家那边不打卡 啊，还好 早上你得早会什么之类的，时间长，还没扣钱，还好一点，但是 要不然那你那俩月我觉得一毛钱都没赚，纯粹 当天全交教训了。 对， 这班上 很多朋友可能上了班了也还不太爽，就觉得说不想上班。我刚才看到了一个在微博上有一串这个图片特别逗啊，别交给我工作我一定给搞砸啊，然后那个上班的时候等快递，等下班，等周五，等发工资， 这些可能都是大家自己的一个我觉得幻想，对，然后心里边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真正你看也没有说真在那儿一坐坐一天就等着快递什么之类的 是吧、直接一个电话过来以后或者一个微信过来，整个人又开始忙起来了， 是， 然后心里的时候呢只能通过这些图给自己稍微 偶尔放飞一下， 找找乐子啊，天天说躺平躺平的也没见谁真躺平， 就是 好的，来回来以后我们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孙燕姿，愚人的国度。

然不像搬个家那么方便，太多细节太多碎片堆在回忆那间房间，但是忍耐一点不去碰它就不危险。你没变我没变，我们到最后才弄懂这一点，人活着不就为了实现一个个心愿，好可惜我和你许了不同的愿。 团一代目，太喜欢这个称呼了。 冷门歌手后面紧接了一首冷门歌曲，来自 S.H.E 的《天亮了》。天亮了就应该起来干活了哈，生活生活嘛，生来就是要干活的。 啊， 所以至少那一天我没有 太好了， 多憔悴啊。这边我看到有听友说了，除了摸鱼不憔悴，我其他时间都想睡。 Skr， 最近这看见了那边国美来公布的那一个整个大家上班摸鱼的那一个数据，对，几层的哪个办公室， 对对对， 分别网络流量跟工作不相干的都放到哪儿去， 流量去到哪儿， 嘿，你别说， 多少 G， 这音乐爱好者他也就是没把听听 FM 统计这流量统计，最大的流量看了一下22G， 其中一个是视频，另外一个就是音乐平台，那一个屋的人没别的地方走流量，全都走到音乐平台上去了。哎，这真是音乐爱好，我们认识一下吧，好不 好？ 好， 那听我们 推荐一下，太棒了。好，这边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一首歌，缓解一下心里的有些时候焦急跟焦虑吧。这首歌叫做《给一个有焦虑症的朋友》，来举个理想后花园。 想后花园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刚才有朋友这边提到了说我是在家办公， 嗯， 想干就干，哎，不想干就玩， 哎呦， 听广播看书，特别的不憔悴， 是不能憔悴了，都不用出门哈。 在家办公有些时候也是一种流行了， 是叫移动办公，嗯 ，SOHO， 嗯， 什么 Work from Home， 嗯， 全都是给这种在家办公的，能有这种允许，其实也挺快乐的。 是， 之前有朋友就是做那种叫程序员， 嗯， 他就是就在家修改一些代码什么之类的，嗯，你会发现他其实其他的这个安排起来会很有趣， 嗯， 比如说自己没事打打鼓啊。健个身锻个练啊， 跟音乐人一样哈， 没错哈， 就自己掌握自己的工作节奏和时间啊， 嗯， 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停下来哈。这边还看到有听友说了，我从早上8:30一直忙到下午6:30，哎呀别提了，上班的时候呢是轻轻松松的去，下了班之后沉沉重重的回来， 沉重重的回来， 还挺写实的， 真的，我们都希望说始终回到家里以后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温暖， 嗯， 然后第二天我们能够整装待发再一次出发， 嗯， 就抱着像春天一样的心情好不好。好，感谢各位今天的贡献跟收听，我们希望今天对于各位来说不会是憔悴的一天，好不好啊， 嗯， 一定要更快乐，用 这 些音乐进 入倒计时了哈， 没错，给你带来更多的能量， 嗯， 好的，那今天就到这儿啦，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明天跟各位再见， 拜拜 拜拜。 停在遥远的山谷的列车，早已习惯了修炼的颜色，在黄昏来临的时候，为昨天山谷的列车，是黄色的布谷鸟的我，在没了落叶覆盖着，又怎样我们没想到春天来得那么早，还给你丢在窗角的外套，我们没想到美梦醒来得那么早，剩下这空醒来的那么早。